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Hello， 大家好，今天就是2016年的10月27号玉敏踢爆 Facebook 直播呢，又出外景了。这里是哪里呢？是九龙塘的火石道，前面就是窝打老道，后面就是牛津道。牛津道呢就是一个校区，很多名校在这里的，譬如在我左手边这间就是马利诺女校，出名了吧。那么后面呢，当时还有一间私立学校叫模范，再后落啲咧就是喇沙，然后侧跟咧就有何明华回督、银禧中学、英华，以前都系喺呢度嘅。OK， 东华三院好多间学校嘅，小弟读嗰间咧就喺我右手边，而家望到即系灰色嘅呢一座大楼，培圣中学系一间天主教教会嘅学校，培圣会唯一一间天主教中文中学系男校嘅就系呢间，所以呢间学校基本上咧就好保守嘅，校风咧非常之淳朴。但是在1963年至到1963年呢，即是數到69年呢，应该是那六年呢，有条友在那里读书就叫黄毓民，於是这六年呢个校风就受到影响了。那么这里是我即是生活了六年的地方，在年即是年少年时代 ,1963 年至到69年我在那里读了六年，是吧？咁呢间学校呢就真係校风非常之好嘅。我哋啲同学大家感情好好，尤其是啲老师冇得顶。今日嚟呢度做呢、這、一个即係玉敏踢爆呢，咁我又諗返起下，原来50几年前呢喺呢度，所以人生係咪真係好似白驹过隙，係咪眨下眼咁就50几年㗎喇。所以而家你话讲香港前途2047年之后点样，喂，眨下眼就係㗎喇，係咪嗱，而家企喺度呢一个白虎，係咪50几年前喺度读书，读书嘅时候最拍厌嘅一个，系嘛？喂，嗰阵时我哋都喺度谂紧啊，即系香港嘅前途啊！老实讲啊，即系我哋而家系俾人哋智慧高少少，即系睇问题睇得远少少嘅人，系嘛？嗱，今时今日香港咧，大家有眼见嘅。第一，这个立法会呢种乱象，当然各方面都系有责任，系嘛？所以我啱啱就拍咗一个即系。立法会崩坏实录呢本书嘅推介啊，因为见到立法会而家咁样，咁当然啦，我自己都好有责任嘅，系咪？而家立法会秩序大乱，系嘛？甚至乎而家啲人做紧嘅喺立法会嗰啲所谓议会抗争等等，系嘛？我都有责任噶，系咪？咁但系议会抗争，你识条铁咩？特别系要对呢一啲小恶鸡或者嗰啲政坛新秀讲，你真系识条铁咩？最紧要你要抗争都唔紧要，读下书啊嘛。咁玉敏呢本书系咪要读先？写晒喺度噶，所有你哋而家讲紧嗰啲嘢，话不公平啊乜乜，你又讲不出个所以然嚟，买呢本书睇下啦，系咪？咁你就唔会擦下擦下啦嘛，啱啱有啲水平先得㗎，係咪？好啦，咁呢个唔讲，今日嘅题目系咩呢？嗱，呢个特首选战呢就开始启动㗎啦，係咪？嚟緊嘅下一个月就系呢个特首选委选举嘅时间 ,ok? 咁选咗呢1200人出嚟之后呢，就呢个所谓出年三月嘅行政长官小圈子选举呢就要启动。而家大家都喺度讲緊一个问题，喂，689係咪会唔会连任成功啦？连任就梗㗎啦，争取连任就唔使讲㗎啦，呢个系係咪唔通佢唔想做跟住去坐监咩？係咪或者坐监早过黄毓民咩？咁梗唔想㗎嘛，係咪？所以一定要争取连任。嗱，而家呢一个所谓打击港独或者立法会嘅所谓司法复核事件呢，系唔系佢连任嘅筹码呢？呢个大家可以讨论，亦都可以争辩。但是他一定是会争取连任。嗱，香港支持民主的人，是吗？如果他是选委来的，他一定不会投票给他啦，是吗？咁但是选委是不是自己可以有个独立意志去投票呢？嗱，呢个都是一个问题。嗱，呢啲呢以后我哋有机会都会去讨论的，是吗？最紧要等嗰个选委名单出咗嚟之后，咁我哋大家都可以去分析一下，嗱，呢个小圈子选举里面嗰啲选民结构，是吗？但是而家笃定嘅一个候选人， 一定会出嚟参选嘅就係梁振英 ,689, 梁匪振英係咪嗱，我同佢有私怨嘅，因为我掟隻杯佢告我袭击佢，跟住而家我罪名成立要判两个礼拜监，所以我一定係到同佢对到死誓相随，呢个係私怨啦，当你讲嘅係咪 ,ok, 但我梗係唔认为是私怨啦，我在立法会做嘅嘢屌你真係告我係咪嗱，呢个问题呢就係、是、话大家有究竟有几多人要去針對呢个689呢，我所遇到嘅朋友非建制派唔好讲，所有嗰啲支持建制嘅人，我真係未听到一个话要支持梁振英连任嘅，个个就喺度想办法睇下点样可以怼冧佢，点样可以唱衰佢，点样可以喺大陆接触嗰啲有权力嘅人然后唱衰梁振英。我遇到嘅建制派好有份量嘅人都係咁样嘅心态，但係佢哋又担心习近平好鍾意梁振英，佢哋好忧虑，因为佢哋觉得喂，上次呢个所谓占领运动佢成功啫吓，稳定咗个局面喎，好有功劳啦，讲呢啲说话嘅人包括范徐丽泰亲口同我讲嘅，话俾你听係咪上面对佢即係反占中係咪，或者即係呢个占领运动可以镇压落嚟非常之欣赏。咁我当然冇追问上面系指边几个人呢咁係咪，因为上面个权力结构都会改变㗎嘛係咪，我遇到嗰啲好有份量嘅重量级嘅所谓建制派人物，冇一个想梁振英连任嘅。所以如果今次佢去参选又有另外建制派人去参选係咪，嗱，我估泛民主派就唔会派人去参选。那个选举主题我諗只有一个，就是要怼冧梁振英。所以我今日呢个题目呢就叫做特首选战嘅主题只有一个，怼冧梁振英。咁我哋有冇本事怼冧梁振英呢，嗱，而家呢呢个法官啊，即係前法官啦，退休法官胡国兴呢就未来呢两日可能就会公开宣布呢佢会参加出年嘅呢个特首选举。咁大家就觉得好奇怪，点解胡国兴要去选特首呢，咁但係都唔係好值得奇怪嘅。第一届嘅特首选举就有一个法官叫做杨铁良啦，咪喺杨官啦。嗱，杨官我同佢都算係即係认识啦，咪度倾过好多次偈。咁我都好欣赏呢一位法官，即係好尊重呢位法官。结果当时佢就陪跑啦，係咪，咁胡官出嚟都系陪跑嘅咗。但是他不是陪你梁振英跑的，我认为他出来选是要怼冧你梁振英的其中一个即是前奏来的，是吧，因为跟着要看看还有哪个会报名参选嘛。现在最有可能在短期内会去报名参会宣布参选，不要说报名未报名宣布参选的，我估、啊、或者我听到的消息就一定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你睇下最近佢对呢一个所谓司法复核事件，佢有冇讲过嘢先？系咪？林郑月娥呢一个婆娘都有讲过嘢，系咪？但系佢有冇讲过嘢？林郑月娥照计就唔敢出嚟选，佢出嚟选，你即系话公然要同梁振英对抗，加入怼冧梁振英嘅呢一个集团，喂，你真系未来呢段日子都好难过，可以咁讲，系咪？但系曾俊华。有冇办法得到呢个北京呢啲极权主义者嘅祝福呢，而家呢仍然系一个问号，系咪，咁但系无论点都好，你建制派或者亲共嘅人，系咪，或者亲中国嘅人，有人出嚟选，佢只有一个目的，就系要怼冧梁振英，系咪，所以怼冧梁振英就一定系出年特首选举嘅一个主题嚟嘅。咁有啲人就会话郁闷咁选举有对手，个对手梗係想怼冧你啦。我呢个怼冧嘅意思唔淨係指即係话要令到个对手输，你要争取支持赢佢。呢、這个怼冧就係一镬个搞掂佢，跟住就佢如果特首都冇得做呢，下一步边个做特首就告佢。跟住个洗净个啰柚。嗱，因为我同好多官场嘅朋友傾过，大家对于佢告呢一个曾荫权係咪，同埋对周荫权嗰种即係追杀呢，大家就不以为然，同埋寒心，系咪？当然，我觉得曾荫权都系抵死嘅。如果你问我，系咪？呢一个人都系抵死，系咪？抵死还抵死，呢个系一个政治斗争其中一个结果嚟嘅，系咪？所以你可见呢个梁振英几咁黑嗰啲建制派争。 系咪？同乡事派嘅关系都非常恶劣噶。我喺有一日有一个即系食饭嘅场合，无端端就讲起啦。我诶、哎，我要出本书叫做《袭击梁振英》。佢诶，玉敏你预我十本咁。呢个系新界呢啲重量级嘅乡事派代表。有一个直情我同佢讲，喂，我要做呢个栋笃笑，喂，你嚟乡议局个大堂度做啊，搵唔到地方咁都够胆食，我哋冇讲笑啊，大佬，呢、這个主席可能唔肯喎，刘业强系咪？嗱，我举例啦，当然你当佢讲笑又好，乜都好，即系你话连啲乡事派都非常之讨厌佢，乡事派好多票噶都喺个选委度，啱唔啱啊？系咪？嗱，呢个咧就系我冇做议员之后咧，啊，我啊。好多人即系当然啦，世态炎凉啦，有啲人就唔会揾我啦，有啲人系 send 短信嚟问候我啦，包括官场嘅人啦，系咪？咁我不一一开名啦，自己冷暖在心头知道啦，系咪？即系我又冇所谓嘅，因为有啲人觉得呢个立法会议员好紧要，你一日喺度做立法会议员咧，就系大家要俾面你，你唔做咧啊，就唔使俾面你，睬都唔使睬你。咁当然都有啲人咁样睇，但系有啲人系咪咁样睇嘅？有啲人就觉得。黄毓民唔做议员，扑街个杀伤力可能仲大，系咪？所以咧，仍然系有好多朋友俾料我噶，你知唔知啊？系咪？咁呢个特首选战咧，真系跟住落嚟系连场好戏嘅，系咪？有啲人会唔会啊？跟住好多黑材料俾人掟出嚟咧，包括胡官，咁啊，大家不妨拭目以待。